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耀，分为三，极光。从 S 市飞到冰岛，齐城选了一条最短的航线，将近17个小时。在哥本哈根中转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有些累了。真的到达雷克亚未克的时候，已经是当地时间晚上10点多。换算下时区，北京时间凌晨6点多。他是真的有点累了。等行李的时候，把头放在迟志涵的肩膀上，靠着熟悉的甜香味，强迫自己清醒。这是他们的蜜月，真正意义上的，和齐家毫无关系的。从签证到买票到行程，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蜜月。婚后第3年，他才能够正式开始。他欠迟志涵太多正常人应该有的精力，所以他很努力地在一点点弥补。 累了吧？ 他怀里的女人说话声音很甜，每次担心他的时候，闭着眼睛都能想象得到他的表情，微微蹙着眉头，本来上扬的眼角会耷拉下来，咬住下唇，导致本来粉嫩的嘴唇看起来颜色更诱人。他阻止过几次，但发现这个女人只有在心情很糟的情况下才会真的用力，所以也就放任了。他真是迟志涵所有的小情绪，哪怕是负面恶意的，他都喜欢。 还好。 他在他的肩膀上蹭了蹭，心满意足地沉溺在他的香味中。 你呢？ 我飞机上睡得很好。 迟志涵抬手帮齐城揉太阳穴，齐城的脸色不是特别好，这段时间好不容易变得暖和的手，现在摸起来也有点冷。雷克亚未克国际机场等待行李的时间漫长，因为接近深夜，倒不是特别嘈杂。齐城搂着迟志涵，由着他轻轻重重地揉着自己的头，居然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等行李传送带响起来的声音惊醒他的时候，整个人倒是舒服了不少，鼻尖碰了碰迟志涵的耳朵，把一直捏在手里的毛绒帽子戴到他头上，拍拍他仍然担心地皱着眉的脸。 没事了。 我们应该到近一点的地方的。 迟志涵仍然忐忑，跟在齐城后面看着他拿行李，两个巨大的黑色箱子放到行李车里，背后还背着包。齐城笑了笑，搂过因为担心一直在低声嘟囔的迟志涵。 近一点的地方没有极光，我想跟你一起看极光。 等你身体再好一点看也来得及啊。 迟志涵瞪他。婚后这几年，齐城完全没闲着，稍微好一点了就带着他一起外出吃饭、看电影、逛游乐场，外面倒数跨年。他曾经说过的自己做不到的那些情侣之间的事，在他的康复计划里一点点实现。在一起时间越久，越发现齐城的执着。齐城记得他说过的每一句承诺，甚至包括恋爱的时候以为他自己做不到的那些放在心里面没有说出来的。他以前以为齐城已经够好够好了，结婚后等他慢慢康复才发现，齐城比他迟志涵认为的够好够好还要好很多。 明年开始，我们就不一定是两个人了。 齐城低头看手机，确认了接机人的位置，牵着迟志涵往机场外面走。 为什么？ 齐城的手有些冷，迟志涵拉着他站定，从背包里拿出他的羽绒外套让他穿好，垫着脚再帮他把帽子戴上，系好围巾，戴好手套，鼓鼓囊囊地包成一个人形粽子。人形粽子冲他弯弯眉眼。 明年我们可以准备要孩子了。 检查结果已经很不错，为了稳妥一些，齐城还想再观察几个月。 我们只剩一个好不好？我始终担心遗传的问题。 这个问题他们已经讨论了很多次。抑郁症有遗传的可能，虽然赵医生说他们家只有齐成一个特例，所以遗传可能性不是特别大，但是齐成心重，仍然是担心的。他其实很喜欢孩子，齐宁家的那位小公主自从齐成康复后经常来小洋房串门。齐成性格温和，对孩子又特别耐心，两人的互动经常让迟志涵看得眼眶热热的，所以他和齐成商量过生两个。齐成考虑了一个多月，仍然不敢冒险。 万一真的遗传了，一个孩子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精力专心照顾他。 他每次商量的时候都是这样认认真真的，温柔的，敏感的，内心一直悲观着的齐成，他爱的男人。 那就只剩一个。 冰岛天气寒冷，齐成的羽绒服很厚，帽子上有密密柔软的毛，戴上帽子后白色的毛衬得他皮肤更白。齐成被迟志涵包得密实，露出来的眼睛很认真地盯着他脸上的表情，怕他是为了自己妥协的，怕他其实内心深处还是很想要两个孩子的。 如果你真的想要。 齐成又开始犹豫，像每次商量完后那样，心里想着两个的话最多他多操心一点，其实也不是不行。迟志涵看着齐成又一次开始自我纠结，拽住他的围巾用力抽了一下，让他弯腰和自己平视。 我只要你，孩子一个两个都无所谓，只要是我们的孩子就好。我已经很幸福了，比我想象中的最幸福还要幸福很多的那种幸福，所以你闭嘴。 最后一句恶狠狠的，一如每一次他想钻牛角尖的时候一样，命令似的。这其实不算特别好的沟通方式，对于心思敏感的人来说，强制镇压并不能解决问题。可是齐成知道他自己喜欢这样。迟志涵每次这样瞪着眼睛让他闭嘴的时候，眼底的心疼都是实打实的。他心疼齐成这样纠结敏感的个性，知道他改不了，所以一次次地强调自己很幸福，一次次地让他闭嘴。我爱你三个字另类的表达。围巾包住了嘴，他只能凑过去隔着围巾碰碰迟志涵的嘴唇，乖乖闭嘴。异国他乡似乎也没什么，他们两个人的小世界似乎不管到哪里都坚不可摧。这一次蜜月他们在维克镇住了半个月，看到了四次极光，都是强度很高的极光。齐成请的当地司机一直说他们运气太好。迟志涵一如既往地破坏气氛，第一次第二次看的时候沐浴在极光下面还能感动得像个女人，第三次的时候终于忍不住让齐成站在极光下让他拍照。 你头顶一片绿色的草原， 他的女人说完之后还特别认真地强调， 染得你头发都绿了。 他其实脸也被气绿了。第四次的时候，迟志涵宁可窝在玻璃房里玩手机，也不想抬头看一眼就在头顶的极光。好脾气的齐成也忍不了这样暴殄天物的行为，关了房间里所有的灯，在极光的沐浴下把迟志涵丢到床上意乱情迷的时候，迟志涵居然笑场了，甚至笑出了眼泪。 你在上面看起来好绿。 闭嘴。 你周身都是绿色的光芒。 迟志涵实在忍不了了，齐成懊恼的都想咬死他。 我再也不看极光了。 要不我在上面。 几分钟后，齐成搂住迟志涵笑得胸口一直在震。 靠，你也小丑，你凭什么说我。 真的是绿色的。 齐成边笑边安抚迟志涵， 也难为他刚才居然忍了那么久才笑出声。迟志涵趴在齐城身上，戳着齐城的喉结。 明天，换个没玻璃屋顶的地方住吧。 嗯。 齐城看着天空中越来越亮，变幻出无数种光谱的极光，微笑。真是惊心动魄的美。可是，仍然比不过怀里的幸福。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